绿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在不同时代不同行业的劳模都是一种具体精神的体现，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王进喜的铁人精神，还是90年代李素丽的微笑服务精神，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种爱岗敬业、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的工作精神。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歌颂和敬佩的人，是时代的楷模。今天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寻找这些可敬可爱的劳动者吧。 九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党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映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红旗飘飘迎彩霞，英雄扬鞭催战马，我当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茫茫草原历荆棘，云雾深处把井打，地下原有见青天，祖国盛开石油花，天不怕地不怕，改造世界雄心大，我为祖国献石油，石油滚滚流我的心里了，开了花。 我为祖国献石油，曾激励着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热血青年去创业奉献，在这首老歌和这种精神诞生的地方，走出了一批批毕业生，他们怀揣着理想和激情，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接下来的这首《假如你要认识我》诞生于1979年，这首为青年突击队员写的歌，热情活泼，反映了青年人在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奋发进取精神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 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森林里栽，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深山里埋。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 春暖花开时节里，你是否曾去过那辽阔的大草原，亲眼见过牧羊人的放牧生活？如果没有，请一定要听听这首《快乐的牧羊人》，听听草原上的孩子与小羊羔之间天真可爱的友情，体会一下放牧人的快乐。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您喜爱的记忆的唱片。其实长期坚守自己岗位的普通劳动者是非常不易的，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着人们认为平凡的事情，默默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建设添砖加瓦。尽管有时他们的付出和所得不成正比，但就像精神的富有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一样，就用这首歌《贫穷与富有》为这些甘于奉献的劳动者送上鲜花一束。 一盏孤灯在风中承诺，两行热泪洒满酒中。曾经的岁月在贫穷中富有，因为每夜我们都有相同的梦。如今的你我在富有中贫穷，只怕远去的 手中冰冷，两双眼睛遥远陌生。 就在你我分手的晚上，谁在地狱，谁在天空？一纸信纸在风中散步，两次哭笑并不从容。 2006年夏季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高原征程上，天路歌声伴随巨龙腾飞，穿越海拔数千米的世界屋脊，这首为修筑青藏铁路劳动者们创作的歌曲从此唱响全中国。 是谁？ 劳动是美丽的，劳动者是美丽的，只要是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贡献，尽职尽责的奉献，就值得我们去敬佩尊重，值得我们去讴歌颂扬。好了，今天的记忆唱片就到这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送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愿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汗水都能浇灌出明日之花。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